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谐，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 3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凡凡。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天津塘沽大爆炸的后续情况。那根据我们最新了解到的消息呢，目前为止哈，一共呢这次事故是已经造成了114人遇难，70人失联，这是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的一个最新的统计。那么在遇难者身份当中呢，有16位消防人员，其中呢天津港消防23人，民警5人，其他人员10人，还有未确认身份的60人。由于呢又有一些身份确认了，所以呢这个失联的人数就降为70人。那其中呢消防人员8人，天津港的消防人员56人，民警6人，住院治疗的人数是698人。那现在大约是有5000名的军人参与事故的救援，还有将近5000名的军人正在待命。那其实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又召开了第7场的新闻发布会。那么在新闻发布会上呢，也是问到了之前记者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呢，天津市的相关的主管部门的领导也在会上向大家做出了解释。比如说为什么之前的比如说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他一直没有出现，那这次他说因为呢爆炸的时候像这些爆炸物啊和剧毒化学物啊已经运到海关监管局。他说在爆炸发生的时候呢，这些剧毒物随着冲击波散到核心区和外围，要及时的清理。那按照指挥部的安排，全部都是由他全权负责危化品的处理，所以呢他没有办法出席，因为处理这些危化铺的危化品的数量和种类非常的复杂。那其中呢还看到了到底这个现在查出了有这个剧毒物质嘛，就是氰化钠，它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扩散的范围。那会上呢他们就向记者表示说已经扩散最远处在1公里左右。那根据之前我看到新京报是有一个报道，现在是有近3000人在寻找这个有害的物质。 而且那个今天早上他们也做了一个空气的环境检测点吧，形容说只有一个点位有那个氰化氢超标，而且超标的幅度只有0.08%。 好，那其实我们看到同一时间哈，在全国人民都在关注天津塘沽大爆炸的后续的救援和调查情况的时候呢，大家一直有狐疑的说，哎，为什么这一次发生这么大一个人祸的灾难，没有看到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出现。那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终于是看到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是现身到了这个灾难的现场，并且呢是自己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指挥部的会议。那么他呢就是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习近平总书记抵达的，到达之后首先去临时灵堂向牺牲的消防员一向鞠躬致敬。那他也说了几句非常重要的话，很多都是被媒体直接拿来当标题用的，说我们的英雄没有编外，对牺牲的消防员要一视同仁。为什么说这样的话也是有背景的，因为看到有的可能是正式的编制，有的可能就像包括刚才我们梳理数字的时候也会提到是天津港的消防，就他们的编制是不一样的。那不管是什么样的编制，李克强总理说了对牺牲的消防员一视同仁，包括后续的抚恤啊、慰问金啊，甚至怎么样授予他们的一些称号啊，这些都是一视同仁。他还说到了现在的这种消息发放的问题，讲的这个话非常正确，说权威发布一旦跟不上，谣言就会满天飞。我们确实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网信办他封了很多的这种账号，但是呢这个账号封的同时，大家也会有疑问，就是所谓的谣言到底怎么样去定性。有些是媒体，而且是一些这种公信力还非常强的媒体在微信上发布的一些文章，我们看到不久之后他就会删除，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删除的，真的是因为他们在传谣吗？还是因为他们 暴露了太多可能被某些官方觉得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曝光的消息呢？ 对，其实就是我们从事件发生开始之后到经历了整个周末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看到了很多消息，可能一开始我们觉得是权威发布的，然后后来又被撤销，后来又有变动，就导致其实我个人来说，我在周末的时候看到很多信息我都不敢看， 对吧？ 或者说是不能去相信，因为我不知道周一会发生什么变化。然后我觉得李克强这一次他说的这句话，就是相当于对之前的很多事件都说出一个正解吧。 嗯，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谣言，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公布这些消息。那这个新闻发布会作用是什么？除了说公布一下现在的情况，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救援的情况，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辟谣，就给大家一个怎么说定心丸吧。 没错，那其实也有记者就梳理过哈，这六场发布会当中有很多蹊跷的地方，也令大家令记者和观众们不是很满意的地方。那等会儿呢，我们再详细的来梳理。那先说回这次爆炸案本身，还有什么非常重要的难题和疑点没有向公众交代的？一个就是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爆炸原因是什么？现在没有答案。爆炸的仓库它怎么样通过安平的？它怎么通过环评的又？而且呢，这个所谓的瑞海，它到底是个什么样背景的公司？现在呢，我看也是新京报的他们的有一个报道，就说，是天津前公安局长的儿子就被指，他是持有这个瑞海的案股的。那也有记者呢，是不断的试图去接近，就是躺在病床上的这个瑞海的法人代表之峰。甚至前法人代表李亮就发现都找不着。一个呢，之锋呢是说，身边有便衣警察一直在保护着他，说他重伤，但实际医生说他意识是清醒的，可以说话。可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记者能让之锋开口。那另外一个这个法人代表，前法人代表李亮，到现在为止不知道哪去了。所以这家公司呢非常之可疑。我记得我们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呢，是详细的分析了它怎么样有可能是借用法律和相关规定的这些空白灰色地带去钻空子。那既然人民日报今天早上已经说了，林周永康都查这个案子， 一定要查， 有什么办法，有什么理由去进行官官相护吗？包括 就是今天早上我看那个今天十一点那个新闻发布会嘛，也有记者来问这个，就是终于露面的天津市副市长何树山，就问他这个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之子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瑞海的股东。然后这个局长就说，股东的情况要等调查组调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股东的情况有这么难吗？ 我觉得这个，而且他们周末已经有大家很多怀疑嘛，就是说这个法人之锋只是一只小蚂蚁，背后有更深的背景。 好，那不管怎么样，现在呢最高层已经是表态了，也相当于有了一个定调了，说李克强说了要彻底追责，给遇难者家属和给历史一个交代，并且呢看到最高检已经是介入天津爆炸事故的调查，严重查处这些涉嫌渎职犯罪的这些事件。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信息哈，不管说这次是到了进入一个所谓的自媒体的时代，还是传统媒体遭遇到很大的这些采访报道当中的阻挠也好，我们基本上确定的信息都是从这些媒体上获取的。那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些信息的获取，包括怎么样跟官方或者像网信办这些舆论宣传部，这些舆论引导部门的互动，也非常能够反映当下的现实。那也看到有很多的媒体，他们在不断的去突破这样的一种报道的限制，像京津报的或者财新网的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的这些传统本来就公信力较强，而且呢是实力非常强劲的这样一些新闻报道队伍哈，他们持续的是进行了非常多次的这些深入的报道。那现在的这些媒体报道到底大家是怎么样反应的？那其实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到了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梳理和评价的。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场外的点评嘉宾呢是很久没见的资深的媒体人施飞克先生。那他这些天每天都在不断的更新他的微博和微信，那也时时刻刻跟我们提供他作为资深媒体人的独到的见解和观察。那我们先来听听看哈，他怎么样去评价目前为止这些媒体的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和印象。 整体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过去这几年来的情况的一个重复吧，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管制依然存在，调控网络调控也依然存在。媒体在现场采访遭受的这些围追堵截也是依然存在。但如果说要做一些细微的比较的话，这一次我感觉比如说我们拿最近的一次，拿上次东方之星沉船来比较的话，我感觉这次媒体的收获比上次要大。上一次警戒线一拉，基本上就没有多少媒体能突破进去。这一次到目前为止，基本上是被这些媒体在线一个一个把这个口子撕开的，包括大家比较关心的那个天津港公安消防，天津港的消防的那一支队伍，这些人数啊，他们失踪的这个没被纳入到这统计的口径里面来，这些都是被撕开的，包括这个天津港这个瑞海公司的这个背后股东的情况，这也是被媒体撕开的。也就是说，这个局势是被媒体一步一步推着往前走的，而且这个媒体的主流主要还是比如说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财新，特别是财新，这些市场化媒体，传统的过去十几年来的这些主力军的市场化媒体当中的主力军为主，非常熟悉的一个队形吧，非常熟悉的这一个矩阵，基本是这样。其他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觉得网络调控可能比以前还更严格了，比汶川地震的时候肯定要严格太多，比上一次东方之星也要严格。网络调控是继续在严格的在往前走。因为国新办发布的两个数据嘛，一个数据是关闭了360多个微博和微信的账号，另外一个是关闭了几十家网站吧，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公安那块、网安那块也好像抓了几个人吧，今天刚发新闻说抓了几个，说造谣也死了1400多人的一小孩，天津本地的一小孩，对，这一块的力度应该是相当大的，对，这是我看到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个概貌。 好，基本的概貌就是如此哈，还是跟过去的这样一种互动关系呢，应该说是大致一致。那但是呢，在同一时间，我们也是看到了很多媒体给我们，从前线报道出了非常多，我觉得可信度还是非常高的一些信息， 对， 是吧？包括请一些专家来进行分析，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要通过他们这种正规的渠道传播确定性的信息，让当地人、当地的居民，他们的内心得到一些安抚，是吧？到底住在天津周围什么地方是安全的，比如说到底是不是下雨了我们就要撤离，还是要离它多远的地方，还是说我们现在的包括它的居民这楼居民楼到底什么时候进去拿东西，这些东西都是要媒体它有一个确定的渠道和采访过后经过确证过后的信息发布，大家才会有一种比较理性客观的判断。那 也是因为我觉得这次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天津本地的居民没有从本地的电视台报刊网络上得到应该有的信息，或者说及时的发布，所以说可能更依赖一些这些比较大城市的媒体，或者比较老牌的有公信力的媒体发布的一些信息，然后才知道怎样的安置。我觉得这个在这方面确实是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没错。那另外一个考察的可以比较的地方哈，就是说李克强总理这次来了，而且呢是在事发之后的4天之后来的，这跟前不久的发生在长江上面的这个沉船事故它出现的时间点就是很不一样。那为什么现在才来，他来了之后现在说的话又会对之后的这些救援和调查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这个也都是可以去考察。那其实领导人怎么来什么时候来，这都是有很多的这个学问的哈。我们也请石培克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他这次现身的这个时间点怎么样去解读。 如果说这一次李克强，我觉得可以比较他的三次嘛，一次是这次，上次东方之星，更上一次雅安地震，就是这三次他都出现了。如果说这一次的话，我个人感觉是应该比较重要的原因是北戴河会议吧。虽然有个说法说北戴河无会， 但事实上我认为还是有会的，只不过会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不是这种几点开会坐在大家在这里来签到，不是这种正式的会议，非正式会议应该是存在的。北戴河这个会议应该是个比较关键的、比较重要的一个中国政治当中的一个重头戏，这个应该是一个主要因素，影响到他到场到的相对比较晚，应该这三次里面最晚的吧。东方之星和雅迪跟他到的非常早，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其次要说一个，就是你去不去和什么时候去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一些技术分析。首先去不去的话，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就像我们做新闻这个选题，我做不做，我做的话是把它放封面，还是放一个长报道，还是只放一个普通的稿子，对吧？ 嗯， 这个我觉得他的班底要给他做这个判断。就像雅安地震，其实现在看来雅安地震他是可以不去的，那么当时可能影响他去的这个他的班底给他的这个建议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受汶川地震的影响，因为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这两个都是影响很大的地震，大地震。当时的总理都去了，那么雅安地震受前面这个因素的牵连和影响吧，就我觉得这是可能是这么一个因素。东方之星的话，可能是因为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说是四北来个人，都是老人在船上，船已经倒扣了，是觉得伤亡是非常大的，所以总理必须要去。组织救援，当时去的目的我觉得应该是主要是组织救援，是觉得这个高级别的人到了的话，他会协调方面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但是这个事比较尴尬的一点是去了，但是在救援方面的效果啊不乐观，最后只出来几个人，对吧？所以这个，那么是不是这样就意味着就可以不去，这个也不好说，也不能说是因为没救出几个人来总理就不该去，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这么说。但是你现在我们只是像事后诸葛亮这么分析的话，就像我们说这个选题，我觉得该做封面，结果把它做封面出来一卖，觉得卖的不好，觉得这个不该做封面，对吧？这是因为你事后的来复盘嘛。这一次的话，从这个灾难的性质来说，他可能死的人，目前说是已经122号吧，可能赶不上伤亡的这个数字，可能赶不上这个东方之星，但是这次灾难的性质和影响，你远超过东方之星的。这是我个人感觉，包括灾难现在还是进行时，东方之星是灾难已经结束，只是救人的问题，对吧？ 嗯， 船已经翻了，它没有什么自身灾害，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不可测的因素。这一块现在救灾还是个大问题，还在爆炸呢，还在起火呢。对，公安部的消防局的副局长杜兰平说得很清楚，他现在还没法救，因为他搞不清楚到底那个是什么种类混存呢？混存的危险品混存在一起，这个要这样救，那个那样救，堆在一起就不好救了。而且都放在集装箱里面，那些救援的这些泡沫啊，这些消防沙啊，打不到上面来，隔了一层这个集装箱，它在里面爆，在里面圆，那这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的问题，正在进行时，对吧？那这次影响，我觉得是远超过雅安地震，也远超过这个上一次东方之星，所以这个判断的话，它的班底可能会给它施加一个影响。这种时候，是肯定要去。对吧？不能不去，所以最后他也去了，这是第一个大问题，去不去。第二个大问题，什么时候去？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像雅安地震和玉树地震，温总理当时都是去的最早的。我个人觉得他的一片赤诚，我因为我也同时当时就在他边上嘛，就在他边上，能感觉到这个70多岁的老头，那个高山反应都开始有了。玉树地震的时候，就是我个人的，我是觉得还是蛮感动的。但是也有说法，你像这种1号、2号老大到了以后的话，就会。保卫啊，交通管制啊，这些工作跟上以后会有干扰的救灾，这确实也存在的。特别是玉树地震这种地方，交通本来就不方便，这确实有这种可能性要考虑。那么像这一次天津这一次爆炸，天津港这次爆炸，我个人感觉的话，这个影响不大，因为北京到天津的交通非常方便，不管是车队过去还是高铁过去，就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没什么，再次坐船上都可以来指挥，对吧？用的靠渤海嘛，这个没什么问题，这个应该不存在这个因素。所以就是说，除了北戴河会议之外，这个拉捏怎么拉捏，对吧？我觉得这是涉及的都是一些技术问题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判断。 好，虽然可能没有办法哈，去直接去证实到底跟这个北戴河会议有没有关系，但是就这个时间点来看，我个人觉得是比之前沉船事故当中它出现的时间点要好一点，是吧？因为你之前最开始又出现的时候，还是老问题，就是听谁的呢？ 如果听你最大的领导的，可是你不见得是最了解现场情况的，如果一层一层的报的话，他反而有可能会耽误这个救援或者调查。现在出现好，因为我们需要定调，尤其是需要回应公众的这样一些期待，你怎么样去进行接下来的调查的工作。我们确实需要总理说出这样的话，他说对于安全生产，党中央国务院反复的强调三令五申，但有些企业有些方面就是充耳不闻，必须彻查事故原因，依法严格追责，严厉追责，严肃查处，对涉及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违法违规的要一揪到底，坚决处理，绝不姑息。最后还说，有关方面要深刻反省、深刻检查，切实落实和加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开展全面排查，绝不留任何隐患死角，建立安全生产的长效机制。就这个是对以后的这样一些预防，它可以提升民众的一些信心，甚至也包括对消防员的这些充满温情的话。他说他们好多都是十八九岁的孩子，我看着是痛心，说我们要给他们一视同仁，给他们同样的抚恤和荣誉，给他们同样的英雄称号，还加强语气的强调说英雄没有编外，这样一些很人性化的又符合普世精神和价值的话语，无疑一定是在这个时候，不管之前说官方的回应怎么样去让大家失望或者给政府失分也好，他现在这刻出来说这样的话一定是加分的。 对，而且也是我觉得给之前官员的一些作为啊行动力一个就是一个推动力吧。 对， 因为之前几次发布会的时候有很多问题让大家哭笑不得。我自己印象里比较深的是有一次问那个救援总指挥，然后那个当时这个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就说这个问题我以后再尽快了解。其实这个是灾难现场最需要你沟通和协调的人，你反而连是谁都不知道，那我不会相信说你有紧跟这个事故的调查和进展。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说那个有问说危险品一公里内不得有居民小区，说为什么会有，然后这个当时那个王建曾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我职责，是卫生部门主要负责卫生健康的。然后推来推去的时候，下面记者觉得哎，这一场发布会发的这开的根本是任何信息都没有得到。 好，这个说到新闻发布会哈，其实很多记者都吐了很多槽，上次马军也是他的开得一塌糊涂，凤凰周刊的记者也跟我们讲过。那其实如果你做更加细致的处理和梳理的话，你会发现他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比如说踢皮球，比如说我根本就不了解情况，我在那瞎说，或者他没有给公众一个明确的答复，就是闪烁其词，你就会觉得你们到底有没有在做工作。包括开会的这个前期的安排不止时间点一改再改，甚至该出现的人没有出现，他的组合搭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这种程序和这个规范，其实都没有乱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跟现在天津本身的这样一种官方和媒体互动的生态有没有关系？如果把天津的这个现在的这种现状再放到全国大背景下去比一比的话，它到底是特殊情况呢，还是一个普遍情况？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观察和分析的。那等一会儿回来我们继续来听石飞克先生的这个讲述，他有着很多实践的经验和现实的痛处，甚至是三立化新闻，稍后回来。好，欢迎回来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凡凡。 说到这个现场的新闻发布会哈，尽管说很多媒体都不太满意，很多现场的记者也是一大堆的草药吐，但是如果细细发现的话呢，其实也是感觉得到还是有一些信息量的。比如说到这个环保领域的专家，他们在恰当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的这个事宜，但是总体来说呢，你看他们这些发布会当中的说了什么，没有说什么，那这些如果比较起来的话，他也是能够发现一些规律的哈。比如说在 第一场发布会上，就是官员被问到危险品和居民区规定距离的时候，刚才凡凡讲的面面相觑，说这个应该是另外一个部门卫计委的，我只是卫计委的，所以我不知道应该别的人来回答。在第五场的答问会上，甚至有两个问题直接没有回答。那新京报的记者他们有一个非常细腻的细致的梳理，就说在第一场的发布会上，有记者就问这些危化品的仓库建在居民小区怎么样通过规划的，设置企业怎么样通过安评和环评的。那同一个问题呢，其实在第三场第四场提问环节中被多次提及，但是截止到第六场，也就是昨天上午的发布会，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详细的答复。所以郭丽就是说，为什么某些问题反反复复的被提及，但就是没有答案，这是不是我们下一步要追责公众要关心的话是最集中的这些环节要反复的去问。那在央视和天津电视台对六场发布会的直播当中，有五场没有直播答记者问环节，仅仅是直播了第一场的答记者问。但是呢，第一场好笑的是，有记者提问起火到底是什么物品的时候，画面直接终止了，立刻就切到这个主持人的演播室了。 嗯， 这个也是非常怪诞的，而且生硬的，你就相当于你就准备说谎了，在全国人民面前再说谎了。 然后突然拿了一块遮羞布扔了出来，就是后面还我听说还中断之后切到主播室，后来还放了电视剧还是什么的，放主题曲什么的。 所以呢，在第一天事故刚刚发生的时候，大家最多的吐槽在于说天津这个城市没有新闻。当所有人都在谈论天津爆炸的时候，天津的媒体在放电视剧。 嗯。 这个呢，我后来看到有天津当地的这个媒体人，他们在微博上也吐苦水，就说不是我们不愿意报，像不是卫视的这些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这些媒体从业者也去到了现场，也有进行报道。 嗯， 但是呢，他们碍于一个规矩，就是说广电总局，有一个规定，就是你地方台你要加播新闻的话，你得报批，你得层层审批，他这个是个程序卡死了。 嗯， 所以呢，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说的是不是实情，还是说其实他们已经在努力过，但是呢上面没批还是怎么样，具体情况我们不了解。但是这是不是行业内的一个规矩，这个呢我们也想听听石飞克老师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说这个规矩它能不能算作一个理由。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些记者会现在感觉上开是开了，但是呢又没拿到什么确定的信息，问题也回答了，可是对关键问题又没有给出大家满意的这个回答，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听听他的分析。 是有一些手续方面的麻烦什么报批的，但是绝没到他们说了一个份上，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我在卫视上如果我要做一个现场直播，可能是有些报批，但是我的本地就是地方频道，不是天津卫视，天津的比如说有线，天津的还有很多其他频道嘛，这是随时可以播的，怎么就不能播了呢？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告诉你，主要的原因是在于长期以来在天津的严格的管制之下，天津的这个本地媒体人已经形成了这么一种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就是说领导不说话就不能做，就一定要领导批同意才能做，不管天大的事一定要领导，那么领导当然是位次第一了，小领导看中领导，中领导看大领导，大领导看宣传部，宣传部看市委市政府，那就是这样的。所以最致命的根子就在他们身上，大家最后形成了这么一套思维模式，你知道吗？ 嗯， 这一套思维方法就条件反射似的，就没有了任何的正常的一个新闻媒体应该做的。哟，发生出事了，大事，新闻先报了再说。我们在南方报业做的时候，我们的一个基本反射就是做了再说，先是踩着再说，能不能报，能不能登报，我不管，先是踩了写稿再说，登了以后会不会出事不管，登了再说。要写检查，再来写检查，这是我们的行为模式，我们的思维方法是这样的，但他们不是，所以自己不争气，这是个根本原因和主要原因。 嗯，再一个就是这几场发布会哈，现在倒是他们也形成了这种要跟对外沟通的这么一些机制，但是似乎每一次呢，群众们和记者们都不满意，这种他又想开，但又开得很糟糕，到底什么原因？ 这种新闻发布会吧。说实话，其实就是已经在网络时代已经是一种比较形式主义的东西了。在网络时代，因为开个新闻发布会，你要把大家弄过来，弄场地这那的，完全可以在网上嘛。一个天津发布就可以完成这个承担这个使命，一个天津发布的微博就足够承担这个使命，对吧？ 嗯。 这是我的第一个想说的。第二个想说的话呢，就是根本的问题就是在于，不管是以哪种形式，以网络形式也好，以线下形式开新闻发布会也好，天津的这些官僚们已经长期以来还没有学会接受和媒体打交道的训练，他们没有这个训练，他们不会，你知道吗？ 嗯， 因为他们以前都是一纸通稿打天下的呀，以前随便有什么事儿一纸通稿下来，谁敢不听啊？那现在来自全国各地甚至还有全世界的媒体过来了，他们不会，因为这些人可不是按照通稿上的东西来提问的，可不是走过场的，我一定要刀刀见血的，小李飞刀，对吧？ 嗯， 你要接，他不会接这个飞刀，他不会呀，他只会走过场，只会念通稿的，所以他那不行就闭嘴不说呗，起身离场吧，用最笨的更笨的办法吧，用更笨的办法来对应，就是这样。所以说有一个地方啊，能不能有几个好的媒体啊，其实对政府来说是福气，因为你长期在他们的这种影响之下的话，在他们监督之下和他们互动的影响之下的话，接下来你自己也会积淀一点，知道吗？这也是一种生态平衡的。 嗯， 如果这个地方你哪怕那个一点说吧，就像猫鼠游戏一样的，你如果就是没有老鼠，那个猫就他们越来越肥嘛，那个猫就它不一天一到晚不抓老鼠啊，都等着喂食啊，对吧？这当然这个话比较贱了，我们把媒体说成这个样。嗯，我本意不是这样，我就是说这种生态， 嗯， 这种他们已经在那种生态里面了，所以他们不习惯这种生态，他们已经在和平共处，这个悠哉悠哉，大家一起闷声发财的这种环境里面活太久了，不习惯这种野火春风斗古城的这个生态。 对，而且这种生态底下可能还会对一般的老百姓就会造成一种错误的观念，觉得你媒体来报道就是来添堵的，来添乱的， 没错， 破坏的，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里就是三环嘛，就政府一环，媒体一环，还有社会一环嘛，就是市民这一环，这三环都是非常糟糕的三环，就是这个叫不合格的媒体，导致这种蛮憨的政府官员，也导致这种让我们觉得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这个市民群体。你像现在天津的很多老百姓就是这样的，那些是在网上的表现。比如说我就举一个例，不用说西安这个事儿，西安这个事是不是老百姓还不知道，反正至少是朝阳群众嘛。就说一个例，这几天微博有一条挺火的，我也转了，你可能也看到了，就说一个小伙子弄了一个视频，把他们家在万科的这个还是什么楼盘里面被这个冲击波冲过以后，他介绍他们家被冲毁炸毁以后的家里狼藉的现状。那小伙子还挺不错的，挺豁达，还挺幽默的。这个介绍，这是我的卧室，这是客厅，这是次卧，对吧？就是一个视频我转了。但是你注意到没有，除了我夸他这句话之外，还有一点挺好玩的。他在这个片子里面，这个视频里面，短短的两三分钟视频里面，他的开头和结尾反复强调窗外的五星红旗还在云端飘扬。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真正如果是一个从自媒体的角度的话，他不会刻意去移植这么一个我们做媒体叫安全漏点， 嗯， 要找一个安全的漏点，咱们做媒体就知道才能播出的这么东西，他不会是刻意找的，他就把我家介绍一下就行了。那这个小伙子很有意思，他还刻意的在这个小小视频的开头结尾还反复强调，他说不要紧，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的，家园可以重建，你看只要窗外的五星红旗还在迎风飘扬就可以。 嗯 嗯，听到没有？他会自觉的加入这么一套。 对， 可以说是自我审查， 嗯， 也可以说是保护他的，让他足够有安全感的这么一个这么一种符号性的内容，把它植入进来，这个挺有意思。 省得你们来喷我是吧？我并不是为了攻击政府，你看我是相信政府。 对，对，你看我挺识大局的吧？我挺懂规矩的，我识大局，懂规矩，我挺讲政治规矩，讲政治纪律的，用现在最时髦的话讲，对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嘛。 嗯， 那这个其实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市民对公共事件的正常反应的逻辑，我觉得不应该是一个逻辑。他应该问的反而应该说是，我的家在万科，在这个楼里面，居然我怎么现在才发现，我的旁边1000米之内就埋了一个定时炸弹，为什么会这样？政府的规划部门呢？政府的安平部门呢？政府的环评部门呢在哪里？万科这个楼给我们用的玻璃居然都不是这个安全玻璃，对吧？为什么？王石，你出来回答，你说是不是应该这样来发出他的疑问？这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公民碰到这种公共事件应该有的。 好，也是讲到了官方媒体和民众之间的这个互动，实情就是如此。其实我们也个个生活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对这些 生态，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切身的感受。那如果真的是要做技术统计的话，我看他们根据新京报，它是在昨天为止统计出来这么一个数据，没有算上今天上午的那个第七场发布会，记者提问呢是超过60个，其中呢过半的问题没有得到当场回答答案。第三场发布会中呢，记者一共问8个问题，有5个被官员直接回答不知道，下一场给答案。第四场中呢，记者9个问题，4个被回复称不了解，没办法给回复，1个问题被回复说下一场答复。如果看时间的话，我们再来看发布会的时长，6场发布会最长的时间呢是1个小时，最短的时间呢是12分33秒。而且记者还发现呢，发布会中给记者提问环节大部分是在8分钟以下，最短不足5分钟，最长的提问环节是在昨天，一共呢是给了20分钟。所以呢从这些发布会的这些构成和它的整个流程安排来看哈，也能发现出很多的问题，不是这样的，民众老百姓期待的一定不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3D化新闻，我们稍微休息哈，等会儿呢还要讲一种情绪吧，也是我现在感觉到的。现在如果你让媒体在官方微博上再转什么祈福啊什么蜡烛啊，其实大家普遍都觉得很讨厌，对吧？ 对。 但是另外一种也变成了一种流行口号似的了，我们要追责，我们要真相。可是呢实在我感受到更加真实的情绪是我觉得很无奈。你就包括3D化新闻我们做过几次的到了月底的新闻回顾，但凡是有这种事故天灾人祸似的，你要追责，最后往往是不了了之，甚至到现在沉船事故下一步的这些调查的结果出来了吗？到底进度是怎么样呢？媒体已经没有跟进了，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新的消息。所以追责人人都知道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可是追责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最后能不能真的是有一个让老百姓满意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真相，其实我们人人都没有把握，甚至是抱着一种非常悲观的情绪。那这个为什么会转变成这样一种情绪啊？其实也可以来分析。三条线稍后再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现在呢就来听听史飞克先生给我们分析另外一个问题哈，就是他作为资深的媒体人，看过那么多的灾难的发生，也是报道过这么多的灾难，为什么现在大家的这种情绪会发生一些改变？过去呢，大家会容易沉浸于这种所谓的感动模式当中，但现在呢，大家的这种不能说意识觉醒吧，至少是说对于过去那种模式是有一种痛觉的，因为反反复复的灾难我们最后都没有发现它到底实实在在有一些什么样的吸取过教训，它现实到底经过什么样的改变，看不到的话大家就会很厌恶，可是实际上厌恶之余对于追责的这个信心似乎也看不到，为什么会这样？看这次整个的民间的这些基调哈，就是对新闻报道出来之后的反应，已经不用说了，对于那种感动模式点蜡烛说祈祷什么，大家已经普遍感到很反感，同时也对另外一种声音就喊喊口号似的要追责要真相，但是同时呢又深深的感到无奈，喊是喊的响亮，但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似乎觉得又是可以预见的，这种反应心态怎么去理解 啊？这些都是血泪的刺激啊！因为我记得最早一次，成建制的对大家构成巨大冲击的新闻事件，就是2003年113火灾嘛，湖南衡阳的113火灾。11月3号，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我记得我们正在开选题会，就当时现场有一个熟人说，有20个消防队员就埋在火里，那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成建制的这消防队员就是在火场牺牲的这个事儿，所以被刺激很大。当时就有这么一个声音，就是要反思的消防体制。当时呢，就是说，这种对消防体制的反思，总是被这种感动模式和英雄叙事啊所压倒。 我记得当时衡阳113火灾当中有一个消防队员幸存的嘛，后来就把所有的这个聚焦都放在这个幸存的消防队员身上，就把他称为英雄，让他上学，让他深造，让他升官，怎么怎么着，对吧？这个就这些东西，最后那前面说的对消防体制的反思和改革就被忽略掉了。我记得113火灾在第二年我还做的是回访，当时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来了，叫一年之后，去年今日，去年今日，就是一年以后，我重新做了一期节目来反思这个事儿。但是总之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反思，更没有把这种反思落实到消防体制这身上来。后来其实零零星星的又有不少这种消防队员在现场，有相当数量的牺牲，三个五个以上的。但是这一次这个应该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数字。公安部的消防局局长副局长这个总工程师董兰平他讲是有史以来最惨重的一次牺牲了。按照现在出来的数据就已经是应该是三位数吧，不会少于一百个这种消防队员牺牲，不管是公安消防官兵还是企业的消防职工加在一起。这一块其实我个人的感觉确确实实是这是一个非常畸形的体制的，应该是要有一个改革了，看看这次能不能刺痛这些体制吧。这确实因为他这块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现象，我发过一条微博讲这个事儿。就这些孩子是非常可怜的，因为他是两年一次两年一次服役嘛，都是年轻的这个农村的孩子出来来当这个消防兵，因为消防兵比较苦嘛。而且你从这些报道都能看到，不管是企业的这个消防职工还是公安的消防部队，很多都是没有多少经验的，都没来得及。你像有一个企业的消防职工，今天的南方周刊刚刚爆出来，他姐姐回忆，他弟弟跟他说，他姐姐送他去找着工作嘛，跟他说他平常就救过一次狗，救过一次什么猫，有人掉井里了，有狗掉河里了，怎么着，就没有救过一次火。这是第一次碰上这么大的一个事儿，完全搞不清楚。那我觉得这种牺牲啊，真是一个太惨痛了的牺牲。这一块那确实中国的这些消防队员我觉得是很让人感动的，这他们的牺牲的话可歌可泣。这八个字就十二个字吧，赴汤蹈火，前仆后继，可歌可泣。我觉得这十二个字是没得问题的，对吧？但是另外一块我刚才讲的这种牺牲是不是必要，是不是可以避免，这一定要考虑。还有一块，中国的消防体制里面，这些消防机构里面，他们在日常的消防管理、消防审查、消防评审这一块，我觉得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你随便接触一下这一块的这些打过交道的这些人，这些商业机构，就会发现他们是怨声载道的。因为这块主要是以寻租的方式出现，就是你交钱我刁难你，你交钱就好办，我就放你过，你不交钱就我就拿着你就不让你过。他不是以这个减灾防灾作为一个目标，而是以寻租作为目标。当然这不仅是消防的问题了，中国的很多这种行政机构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消防这块我个人觉得它可能更突出，而且因为它和前面那一块刚才讲的基层的这些消防士兵们他们的牺牲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这种对比太鲜明了，太惨烈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体制要改，真的要改了，否则的话这些娃娃们牺牲，这些当官的因为这种牺牲反而升职，获得了更多的寻租的机会，最后还是这些娃娃们牺牲，就这么一个恶性循环。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这次可能有可能会触动他们来改，但这个改是非常难改的，因为它涉及到部队的管理体制、公安部的消防机构的管理体制。那他们这一块，我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当时在现场待了将近一个月，我就观察，我感觉到，中国的凡是接近军事化管理的这种机构，都有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叫真功体制，就是真功劳啊，去一到这种有事的时候，就是要拼命的去真功，就像部队打仗要消灭多少人，要谁第一个到了这个攻占的山头，那么就叫那个。 抢军功， 那个，对对对，真功体制，这个我觉得是很要命的，知道吗？一旦真功的话呢，它就意味着它就高度的重视这个，目标，我不顾及的过程，不顾及的效率，而且它特别讲究这个要包装和宣传，就不务实了，你知道吗？这块很要命的。你就像当时四川在映秀镇的汶川，在映秀镇的这个消防队最后在救援的时候，基本上我当时现场看的就是这样的，甚至互相打架呀。 啊， 就两个省的消防总队互相打架，或者是那种为了抢，比如说下面有个人，这个人是我发现的，那个我现在我技术力量可能不行，但是我不让你帮，我要自己救，因为我要救出来媒体报道，我们就能立功受奖。 对吧？估计我把电视台叫过来，边上看着、拍的，边拍边救，这很要命的，你知道吗？ 嗯， 这种搞法， 嗯， 它不是一个务实的，不是一个专业体制，不是一个职业体制。我们希望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非常职业化的一个这样的队伍在做消防， 嗯， 而不是老是让一个一帮年轻的孩子过来流血流汗送命，当官的就升官发财，完了又来新的一轮悲剧又重演，最后大家还从上到下还感动了要死，还什么逆行的最帅的，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总是能发明一些新的词儿，这个很廉价的。个人认为，这是真正对不起这些英雄们，真正对不起这些孩子们。 说到这个消防员的这些跟踪报道哈，我看到应该是最近写的非常好的一篇特稿，是来自南方人物周刊，他们呢就采访了一位失联消防员的家属。那其中呢有一些细节刚才石飞克先生讲到了，比如说问他们平常这个训练是什么，这些消防员、就是俯卧撑、跑步、练单杠、拎水袋、喷水。问他有没有去救过火之前。刚才石飞克先生可能有一些记得不是很准确。他两回，一次呢是有人手机掉沟里了，一次是狗掉水里了，根本从来没有救过火。所以呢这也能理解，就是当他们还是以为这次爆炸就是常规的这种火灾的时候，一个个就拿着喷着水枪进去、完全想不到原来这些物品一喷水立刻爆炸。 而且那个就像之前我看网上有一个消防队员就说，现在这个情况是你不管你有没有经验，你是年轻还是年长的消防队员，就上级的命令一下、你不管是对是错你都要往上冲。 而且呢这次也极端的凸显出哈，到底这个消防制度有什么样的巨大的问题、培训体制非常落后，经费来源也不稳定、人员流动性非常的强，就是中国的消防队员面对的他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火灾，还有复杂的制度的这个环境、那相关的这些信息呢推荐大家看一篇文章，就是在大象公会发布的，叫中国消防员为什么容易牺牲、这篇文章当中呢就非常详细的分析了描述了在中国当消防员要面临的各种的麻烦的事儿，比如说人啊、设备啊，怎么样跟部队之间的这种体制的纠缠、职业训练，还列举了国外的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科学的这些职业训练到底是应该什么样的，这规范中国的差距在哪，这些呢都推荐大家去仔细的这个阅读、也帮助我们是更加深入的了解到底消防员这个群体在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那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如果听完今天节目有任何想说的、也可以继续在微博搜索三 d 化新闻，在底下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节目，我是樊素， 我是樊范， 拜拜 拜拜。